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72集，仇恨的延续，上。庞太师的府邸，包拯和九王爷刚刚坐下，博阳王还没到呢，就见外边一个影卫急匆匆冲了进来。影卫们甚少这么没规矩，包大人和庞太师就对视了一眼，莫非是出了什么事儿？相比起太师和大人的镇定，赵普可是眉头一皱。这个影卫是他安排来保护公孙和小四子的，不用问，他这么心急火燎地冲过来，表示公孙和小四子出事儿了。赵普就觉得脑袋嗡嗡响，这对于他来说可真不是常见的情况。赵普毕竟是兵马大元帅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他长这么大唯一一次这种感觉就是某天影卫跑来告诉他他娘晕倒了。这会儿赵普也觉得心提了起来，一瞬间的六神无主。影卫将事情详细一说，赵普就皱眉。 那个武素就是我那天放走的胖子？ 影卫点头，赵普站了起来。太师连忙对赵普摆手， 王爷赶紧去救公孙先生，博阳王这里我们自己就能安排妥当。 赵普点了点头，转身飞快地跑出去了。等赵普走了，太师摸了摸胡须，胳膊一撞包大人。 哎，我说黑子。 包大人本来也担心公孙先生的，特别是白白胖胖的小四子，可别吓着了。听到太师叫他，回头斜眼看他。太师拿起茶杯，慢悠悠开口。 一会儿你可别给我捣乱。 你这胖子果然有别的打算。 既然他要做忠臣，就忠到底吧。 太师喝了口茶，冷笑了一声。包大人看着太师，此时的太师表情阴冷，那一脸的笑意看得人胆战心惊。包大人莫名就有些遗憾，真可惜现在那群小的都不在，不然真该让他们见识一下太师的真面目，估计看到这张笑脸以后，小四子都不敢叫他小胖胖了。而此时公孙和小四子正被武素挟持，三人来到了一座大宅的侧门。武素左右看了看，一推公孙，示意他进去。小四子见武素推了公孙一下，就撅着嘴略带怨念地看了武素一眼，伸出小手帮他爹爹揉了揉肩膀。武素莫名有些尴尬，这小孩那双眼睛看着他，好像在说他是坏人。武素咳嗽了一声，跟进门，把侧门关上。几个影卫跟到了大门口，都有些紧张，正在为难要不要进去救人的时候，却听到一阵叽叽喳喳的吵闹声。众人一回头，只见不远处一个穿着布衣的年轻人赶着一群小鸡正跑过来，手忙脚乱的。几个影卫对视了一眼，顺便揉揉眼，随后倒抽一口冷气，这不是皇上吗？正疑惑，身边一个人落下，几个影卫一惊，因为直到看到了人影，他们也没感觉到气息，就知道是高手，同时一转脸倒是松了口气，是殷侯。几人异口同声地喊了声殷侯。殷侯是一路跟着保护赵真来的，发现几个影卫蹲在屋顶边怕露馅，于是过来提醒一声，可到了跟前发现不对，这几个影卫貌似是赵普的人。殷侯刚要开口问，那几个影卫赶忙告诉他，公孙和小四子被挟持了。 这什么情况？ 让几个影卫暂时在这里等着，别轻举妄动。殷侯自己飞身跃到了别院的屋顶之上，往院子里看，就见院子里那几个戴着五颜六色面具的年轻人都在。武素压着公孙和小四子走了进去，几人似乎都挺惊讶。 公孙抱着小四子，小四子回头瞧了一眼那么多人，就又往公孙嘎吱窝里钻了。那个戴着银色面具的女人不解：“ 老五，你抓个书生和小孩来干嘛？”“ 哎呀，好可爱呀，这个娃娃。” 说话间，那个矮个子的紫面具少年凑过来打量小四子，小四子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瞄到那个面具后又缩了回去。紫面少年握着小四子的小靴子直晃：“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几岁了？” 黑面具的高个子指了指武素手里的匕首：“ 你至于吗？吓坏小朋友怎么办？”“ 哼，他们两个就是赵普的人。” 公孙皱眉看了武素一眼，黑色面具的男人一惊：“ 他们是大宋皇族？ 赵普是你什么人呢？” 银面具的女人问小四子，小四子瞄了他一眼，嘟嘴：“ 舅舅是好人。” 众人都一愣，随后一起斜眼看武素：“ 九九是谁啊？” 武素见小四子没说到点上，又去瞪公孙：“ 你说你说，那天赵普啊是自己放我走的，你看到了啊啊！现在啊，他们都说我背叛莫大人，说我出卖了秘密给你们，你们才放我走的。”“ 我们可没说你，怀疑你的是干娘。” 紫面具往房间里指了指，公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前方的一所宅子大门紧闭。“ 干娘，你去来看，我找掉了这门我真白的人了。” 武素扯着嗓子就喊，房顶上阴侯微微皱眉。这时大门打开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慢悠悠地走了出来。公孙和小四子目测了一下那老妇人的长相，得有个七八十岁了吧，人很瘦小，但是精神不错。那老太太一头花白头发，满脸褶子，穿着白色的孝衣走到门口，看着武素叹口气：“ 为娘不过说了你一句，你怎么就擅自行动？都说了这几天要低调，这人如果真是皇族，万一打草惊蛇暴露了行踪，影响最后计划怎么办？” 武素一愣，其余七人也都点头，黑面具对他使了个眼色。武素倒是也老实了，那个紫面具的倒是有些小孩心性，这会儿正戳小四子的屁股呢，戳了一下，小四子揉揉屁股，郁闷地瞄了他一眼。紫面具呼呼呼地笑了几声，接着又戳一下。老太婆看了看公孙和小四子：“ 他俩真是赵普的人？”“ 没错。” 公孙点了点头，阴侯转过脸，看了一眼刚刚落到另一边屋顶的赵普，就见赵普忽然揉了揉胸口，面部表情显然是十分的舒爽。小四子也搂着公孙的脖子，扬起脸来看他爹：“ 爹爹，你竟然承认自己是九九的人哦！你以前不都是谁说揍谁的面？” 阴侯又回头看那个被称之为干娘的老太婆，原本以为她武功应该不错，可根据她的判断，这老太太不会武功，就是普通的一个老太婆，而且感觉身体还不是太好。老太太叹了口气，看了看公孙和小四子：“ 这俩人不能放，但是留下也是后患无穷，杀了他们。” 老太太一句话听得赵普一边眉毛就挑起来了，眼瞳颜色都变了。阴侯赶忙对赵普摆摆手，示意他稍安勿躁。公孙还没开口说话，小四子搂住他的脖子，回头看众人：“ 不要杀爹爹。” 周围八个戴面具的面面相觑：“ 娘啊，他们两个都不会武功的不？” 紫面具的这会儿正捏着小四子的鞋子玩，一听到他干娘说要杀了两人，抓着小四子鞋子的手就是一颤。“ 我们同族当年也有这点年纪的小孩都不会武功，还不是逃不过劫难，不能妇人之仁。” 说完 见几人还不动手，老太太用力一跺手中的拐杖。 还不动手？ 天底下没有做娘的叫自家孩子去杀人的。 公孙悠悠开口，那老太太一愣，公孙直直看着他。 别扯什么家国情仇上一辈子的恩怨，真正有资格做娘的只希望子女心中有爱无恨。没见我从小将孩子们在仇恨中养大，还让他们杀害无辜弱小，他们只是你复仇的工具而已。 闭嘴！你这杀人凶手之后。 我爹是普通郎中一个，我还小的时候他就死了。我爷爷也是个郎中，这辈子治病救人，后来自己感染疫病而死。我爷爷的爹是个卖药的，这辈子没出过绍兴府。我家上三代都是悬壶救世的大夫，我做郎中这么久也只救人没害人。我儿子更是连只小鸡都没捏死过，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说我是杀人凶手之后，我祖上杀你谁了？ 这嘴皮子利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